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人声是什么？ 不是生命的那个声， 而是声音的声， 是震动， 是歌唱。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阿卡贝拉。真正的阿卡贝拉不用器乐伴奏，用人声，世界上最精致的发声体，全是纯粹分享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就来聆听歌唱。 Talk, Say it. To talk and speak. Talk now. Voices. To talk and speak. Talk now. Voices. To talk and speak. Talk now. Voices. To talk oral intercourse. Words, a letter and a letter on a string will hold forever humanity's spellbound. Words, possession of the beggar and the king. Everybody, every day, you and I, we all can say words. Regarded as a complicated tool, created by man, implicated by mankind. Words, obsession of the genius and the fool. Everybody, every day, everywhere and every way. Oh, words, find them, you can use them. Say them, you can hear them. Write them, you can read them. Transmitted as we're fitted from the start, received by all, and we're sentenced to a life with words. Impression of the stupid and the smart. Everybody, every day, you and I, we all can say words. Inside your head can come alive as they're said softly, loudly, modestly, or proudly. Words, expression by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body, every day, everywhere and every way. Whoa, words.Find them, you can use them. Say them, you can hear them. Write them, you can read them. Love them, fear them. 记得在两个月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记得是 Costa Diva 问我阿卡贝拉团体当中喜欢哪个组合。其实对这类问题我从来都是很难答的，比方说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你最喜欢哪部作品，所以对于最喜欢的人声组合真的难回答。但是我可以说，我们此刻听到的 The Real Groove 真实之声，他们的多元曲风真的很亮眼。 人参就是世界上最好最精致的发声体，而人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用最好的发声器及最美丽的声音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必定是最好的音乐。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卡贝拉组合斯温格尔所演唱的改编自巴赫大键琴组曲。现在有很多的人声演唱和人声组合，有时候我们都会说阿卡贝拉，那到底阿卡贝拉是什么呢？也许很多老师会说，那是中世纪教堂所发展出来的无伴奏人声合唱，是古典音乐的一种。这样的解释呢，其实只有一部分正确。阿卡贝拉这个意大利文的意思是以教堂的方式演唱，那么什么又是教堂的方式呢？从十三四世纪以来，教会就以清唱的方式，最多加上管风琴，主导着合唱音乐。而很多人呢，只注意到人声的美丽，而且没有乐器伴奏，便简单的以无伴奏一词来解释 a cappella。 而有一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 a cappella 语种是格里高利声咏。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是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重要标志。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和之初，西部欧洲各地的教会还未得到统一，于是各地产生了风格各异的圣咏。公元590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加冕，从此教皇权在欧洲确立。这位教皇在位期间统一各地宗教音乐，共收集圣咏3000余首，也就是格里高利圣咏。圣咏采用了中世纪教堂调式，是一种单声部无伴奏合唱，没有和声与对位，全部由男声演唱。聆听这些圣咏，有如置身于古罗马帝国晚期的城堡之中，让人仿佛见到那神秘而阴森的堡垒，厚厚的墙壁，小小的窗户和恐惧的心灵。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现存于现在的真正的格里高利圣咏，来自西班牙的本笃会僧侣合唱团。是生活中的技术控吗？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就和你聊聊阿卡贝拉的技术贴。 古典也流行技术贴。 轻的朋友喜欢这种音乐的形式，尤其是跨界音乐，有人认为这是当代的格里高利圣咏。其实这首作品叫做 Mass， 改编自阿尔夫的博伊伦之歌，而演唱者的组合叫做 Ira 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歌剧格里高利圣咏与当代的风格于一体。而他们组合的成员呢，据说有一部分是曾经的教堂唱诗班的男生，所以他们不论是演唱古典还是摇滚，声音都是非常统一的。十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早期的多声部乐曲，称为阿尔加农。除了阿尔加农外，辅音康都歌、经文歌、断续歌等都是重要的中世纪时期教会无伴奏合唱。公元十四世纪，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阿卡贝拉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这里听到的是蒙特威尔第的《真服从真女的晚祷》其中的赞美诗。这位作曲家是介于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之间的作曲家，他的一些作品也都是传统阿卡贝拉曲目当中的瑰宝，而这个时期的阿卡贝拉作品以牧歌最具代表性。这首蒙特威尔第的作品是不是有当代阿卡贝拉作品的雏形呢？在十七世纪以后，受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影响，西方乐器的发展迅速，而近代的小提琴、钢琴也成了作曲家们的挚爱，纷纷为他们谱写乐曲。到了十九世纪，管乐的性能呢也有了显著的改良，管弦乐大行其道。那即使是歌剧、艺术歌曲、合唱歌曲等声乐乐种，通常也应用到了乐器伴奏。无伴奏合唱可以说是进入到了消退期。那你回忆一下，像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等作曲家，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阿卡贝拉的曲目，是不是这样呢？ Peace on earth and mercy. mercy mild, God and sinners reconciled. Joyful though ye nations rise, join the triumph of the skies. With angelic hosts proclaim, Christ is born in Bethlehem. 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到了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怀念和谐的纯人声合唱，阿卡派拉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并且发展出近现代的版本。这阵阿卡派拉热先由美国开始，再逐渐蔓延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 To dwell, Jesus, our Emmanuel.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Hail the hand. 阿卡贝拉走进20世纪末期，在90年代更产生了革命性的新风潮。人们发现，其实人类本身所能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最美丽的声音，而人的声音竟然还有很多很多尚待开发的部分。于是音乐家们返回人类声音的最初源头——人声，重新审视它的潜能，并且要求歌者开发声音的无限可能。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美国人声乐团 Take Six 所演唱的《听天使在歌唱》。如果说古典流行今天上半时段是对阿卡贝拉的普及贴，那么一会儿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欣赏到当代很多有名的阿卡贝拉人声乐团的经典作品。上半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来自国王歌手 Bloody Blada。 广告过后，古月和你继续分享经典音乐，一会儿见。 Desmond has a trolley in the marketplace. Molly is the singer in a band. Desmond says to Molly, girl, I like your face. And Molly says this as she takes him by the hand.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lada, the life goes on.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lada, the lifeDesmond takes a trolley to the jeweler's store, buys a 20-carat golden ring, takes it back to Molly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as he gives it to her, she begins to sing.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lada, the life goes on.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Desmond and Molly Jones. Happy ever after in the marketplace. Desmond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 Molly stays at home and has a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 still sings it with the band.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La, la, the life goes on. La, la, la, bloody, oh, blada. Sweet home, with a couple of kids running in the yard. Marley, Desmond and Marley Joe. Happy ever after in the marketplace. Marley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 Desmond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is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a singer in the band. Oh, Platy, oh, Plata, that goes on. 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 让自然融入城市，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刘慧主持。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于云主持。

现场不仅有真冰场，还有仿真冰场、仿真雪场，观众可以自由体验多种多样的冰雪运动项目。同时，观众可在首次呈现的中国古代冰雪运动历史文化展中穿越历史长河，欣赏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此外，京津冀三地体育局今天还集中发布了今年大众冰雪季的系列主题活动安排。北京市今年的市民欢乐冰雪季市区两级活动将分别达到46项和120项，河北大众冰雪季期间组织的观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也将达到260项，针对青少年的冰雪主题电影课堂、冰雪冬令营等30多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Lollipop, lollipop, oh, la la la la la la, lollipop, lollipop, oh, la la la la la, lollipop, lollipop, oh, la la la la la, lollipop. Boom, boom, boom, boom. 这是上世纪5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而他们演唱者是 Cordis， 一个人声组合，他们的演唱方式也有阿卡贝拉的方式。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阿卡贝拉。上半时段呢，我们对阿卡贝拉有一些技术贴，那下半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阿卡贝拉的一些重要组合。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美国50年代嗓音清丽的女子四人合唱团 The Curtis 的版本。话说阿卡贝拉走到了20世纪初期，走到了美国，出现了所谓理发店四重唱，在流行乐范畴中占有了极重要的一块。以四声部在同一时间唱同样的歌词，以内含主旋律之对位和弦的方法，加固了当时阿卡贝拉重唱表演平台以及流行乐团的生态。到了50年代呢，出现了所谓的 doo-wop 演唱方式。那我们现在听到的 The Curtis 就是属于当时 doo-wop 的演唱方式，而且在50年代非常有名。来听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品《星期天不约会》。 You can kiss me on a Monday, a Monday, a Monday is very, very good. Or you can kiss me on a Tuesday, a Tuesday, a Tuesday, in fact I wish you would. Or you can kiss me on a Wednesday, a Thursday, a Friday, and Saturday is best. But never, never on a Sunday, a Sunday, a Sunday, 'cause that's my day of rest.Kiss me on a cool day, a hot day, a wet day, whichever one you choose. Or try to kiss me on a gray day, a May day, a pay day, and see if I refuse. And if you make it on a bleak day, a freak day, a weekday, well, you can be my guest.

的小广版同样也是来自斯文格尔演唱组，改编自巴赫的大键琴协奏曲。必须要好好的介绍一下 Swing Singer， 他们是阿卡贝拉的常青团体，音乐风格涵盖了古典、爵士、民谣、流行等等。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将原本主要用来演奏的器乐曲目，像《野蜂飞舞》啊，《1812序曲》啊，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等等，都改编成纯人声的合唱，以那种多层次的嗓音模拟出整个交响乐团般的音效。而他们将人声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使得乐迷们听得会大呼过瘾之余，不得不赞叹人声才是最好的乐器呀。因此 Swing Singer 多年来除了致力于演唱技巧的开拓，更不断地尝试在各种类型的音乐中挖掘更多的可能性。而 Swing Singer 合唱团在历史上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呢是由美国的爵士歌手还有音乐家 Walt Swingle 在1962年在法国巴黎创立。在创立之初呢，他们有八位歌手。有一次呢，他们将巴哈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作为试唱练习，发现这些音乐具有着摇摆乐的风格 Swing， 于是呢他们录制了第一张专辑 Swing Baha 作为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而这张专辑呢被许多的广播电台播出，好评如潮。此后他们这个合唱团又录制了大量的专辑，在1963年到1969年间共获得了5项格莱美奖和2项提名，后来他们在1973年解散了。不过别担心，在同一年 Walt Swingle 在英国伦敦招募了全新的成员，成立了 Swing 二代。此后呢便先后以 The Swingle、 The New Swingle Singer 和沿用至今的 The Swingle Singers 的名称进行演出和录音，至此合唱团再也没有解散过，延续至今。 She wouldn't to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整期也许你最为期待的就是他们的声音，你会想他们何时出现呀？他们就是来自英国剑桥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国王歌手合唱团包括两位假声男高音，两位男高音，一位男中音和一位男低音，而演唱的曲目呢，也概括了各个时期，从古典到现代，从摇滚乐到流行乐。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有六位成员，虽然不断的会更新，但是始终保持如一的活力与和谐，而且他们从未解散过。有时觉得国王歌手和斯温格尔这两个合唱团体有很多的相同点，就是他们有传统，同样他们也只有几个人，斯温格尔是八个人，国王歌手是六个人，尽管人少但声部却不少，听他们演唱会达到几十人的混声合唱和几十人的管弦乐团以及各式各样的乐器打击乐团的效果。说起国王歌手的诞生，要比斯温格尔晚几年，那是在1965年，当时英国剑桥的国王学院有14个参与合唱团的学生，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团体，并且录制了一张不对外发行的流行歌曲专辑。由于演出很成功，继而引发了其中的三位团员结合了另外三位同学，共组一支名叫来自国王学院